您看吧，他坐下了， 他一有事不要紧了、您看后台可就乱了。 乱什么呀？ 全化妆去了。 扮什么戏？ 唐将扮了16个、 哦、 汉将扮了24个， 是 光小丫鬟就扮了36个。 扮那么多小丫鬟干嘛？ 一来是站脚助威，二来是台上好看戏、 嗯、 三来是真要唱砸了、 啊、 一块跟老太太玩命。 哎，好，全豁出去了。 小丫鬟抹点红带朵花，两边就溜场上了。林慧秋入了小座，抬头一看，嚯，一边上了18个小丫鬟，心里说大伙可真会捧我呀。 怎么 知道我一个人在台上害怕，上了这么多小丫鬟给我壮胆来了。 哎呦，这戏没胆子也唱不了啊。 心里边一高兴啊，4句定场诗也钻上来了。 他是怎么念的？ 我给您学一学、啊、 你学一学。 中华美貌似天仙。 哦，这位是天仙呐。 长扇古老到今天。 哇，你可够岁数了。 不知因何回洛城。 就是啊， 同心协力 干嘛呀？ 把故作。 他把这心里话说出来了。 奴寒食貂蝉。 行，这句倒甭钻。 自从儿父我难老一死，将奴流落到了唐朝。 哇，好大的流进啊。 想起往事咱不叫人伤心落泪。 哎，都好几百年了，就别想了。 怎么了？ 啊，看今日天气晴和，我不免到花园游玩一番便了。 哦，您听吧，他要活动活动。 丫鬟， 我们这儿还有油葫芦叫唤呢。 油葫芦干嘛呀？ 是啊，你听这声儿啊，呦，那不跟那油葫芦一样？ 你想啊，30多个小丫鬟一块答应，那还不是呦？ 对呀，他人多呀。 丫鬟带路。 您听吧，他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来了。 叫起板就得唱啊。 叫起板来就得唱啊。 他有词吗？ 没词儿啊。 没词儿怎么办呢？ 钻呢。 哎，对，还得钻呢。 当时现抓了2句那俗词唱的。 他是怎么唱的？ 我给您学一学。 好。 丫鬟与我把路一 里根啷当，里根里根啷当啷当， 一到花园去散心。 您看吧，他下去了。 他下去了 啊， 看我的。 哎，对，看你的。 家伙点一想，我也上了。 你也上了 啊？ 有词吗？ 没词。 没词怎么办？钻。我就知道还得钻呢。 我的大大大大大大， 这是出场亮相。凤秀整官撩靴子，迈步亮靴底儿。你怎么走那么慢？ 这不想词儿了吗？ 哎呦，对呀，他没词儿 啊。以非当年战马钢。 对，他倒是瓦岗寨的人。 战争不战八名将， 名气是不小啊。 本当今本相场， 那你就去吧。 不知因何心发慌。 哎呀，你呀、啊，怕枪毙下的。 俺唐将罗成， 对， 本当今更奔小场操练 运 马， 是 不知因何心神不定，这叫军场路。